喂，大家好啊吓，咁我都未用过呢个高科技啊，比较好嘅科技录啦，今日就唔好意思啊，上次就戚到条线，因为讲得太兴啦，咁啊濑起咗个麦，真系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啊，咁今日就大家都听到就冇乜杂音啊，咁我哋希望今日会 smooth 啲，咁啊而家就我铁胆阿沙莉喺度啦 ，hello。 咁另外有啊九唔搭八MK 哥哥仔啦， 点解叫 MK 我都唔好明，不过算啦，继续吓。 九唔搭八MK 纯情 MK 哥哥仔，咁啊上一集咧就系啦，上一集咧就讲咗我哋阿低低啲，其实佢即系嗰个社工同事阿朱柏都曾经同我讲过，就话其实咧佢咧就都系一个正常女仔嘅，咁佢会中意人啦，会有情绪啦。咁虽然佢系比较特别，即系我哋唔可以话歧视人哋，虽然佢比较特别，即系佢啲组合比较特别，但系佢又即系佢嘅生理系都系同普通女人一样嘅。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嘅，佢就好中意同做朋友嘅。咁嗰阵时开始啦，你知零六零七年开始就有呢、這个零七年到啦，咁啊零六年尾啦，零七年就开始有呢、這个Facebook 啦，咁咧就好多人就 at 嚟 at 去啦，咁佢咧就 at 咗好多政界嘅人喎，短毛啊咩嗰啲好多都系。 即係其實佢係用即係電腦啊、電話啊，即係呢啲高科技產品，其實佢係完全冇問題嘅喎，係嘛？ 係啦，電腦啊、電話，但係佢唔係我嚟做嘢咯。即係你舉，譬如佢咧 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啫。即係但係如果你叫佢攞個整個 Facebook 自己揼個 account 啊，去 app 朋友啊擺相上去，其實佢識噶嘛。 係啊，佢成日識機無神攞部相機咧，影完相跟住 upload 上去喎。好醒噶呢啲嘢，系啊，佢唔系蠢噶，好叻噶，同埋咧，佢有样嘢咧，呢啲嘢系点用咧？佢就会揾部电脑咧，编几隻字，譬如呢度话系笔插，咁佢就会整个中文写笔插，跟住就剪咗张纸，就揾啲胶纸粘落去个笔插度咁样咯。佢呢啲得噶，手工嗰啲佢得噶，打字嗰啲佢都得噶。跟住咧就好笑啊，佢咧就周围 at 啲同事，咁咧就成日咧都要即系我哋同我哋做朋友。咁我哋嗰阵时谂住见个细蚊仔，真系初初都唔系咁讨厌佢，同埋咧佢初初你新嚟咧，佢就好似人哋嗰啲男人咧拍拖咁咧，佢就会俾最好嗰面你睇。哎呀，早晨啊咩嗰啲咧，咁啊氹你落搭，咁跟住咧就就喺 search 你个名啊 at 你。at 你啊，咁你即系见到要即系咁样就即系确定咗佢之后咧，死啦！佢入去你嗰度之后咧，跟住譬如有时你有啲朋友摆啲相喺度咧，佢咧心情好咧就冇嘢，心情唔好佢就会话姐姐好靓啊，咁就整个 like 嗰啲咁啊。但系如果心情唔好咧，佢嗰日咧就会即系。走去嗰个网络嗰度，即系走去 Facebook 嗰度咧，就睇下有啲咩。如果有啲嘢佢唔开心，佢就会入去。譬如你有张相度 tag 到有啲其他朋友，你同其他朋友一齐影嘅相嘅时候咧，佢就会喺嗰张相嗰度会闹你啲 friend 咯。 吓， 系即系譬如我影咗张相，我就摆咗上去。譬如我同你影咗张相，我摆喺 Facebook 度啊，点点点咁啊。咁佢因为佢 at 咗我，佢会睇到我摆啲相上去噶嘛。 系啊。 咁你知啊 ，Facebook 咧，你搵个 mouse 咧 ，click 近嗰个人，即系如果你有个名喺度嘛，嗰个人，即系如果系大家都有 Facebook， 譬如摆近阿纯情哥哥仔个头，咁啊会打MK 纯情哥哥仔咁，咁佢知道人哋个名，跟住就话我觉得佢个样啊好核突啊，乜嘢啊，着件衫着到，即系佢就会用呢啲咁嘅欺凌，即系打呢啲咁嘅字落去闹你咯，闹埋你啲 friend 咯。 咁冇家教嘅。 系啊，搞到咧，我哋咧有啲人咧就领咗佢嘢之后咧，就 block 佢，但系好得意喎，你 block 咗佢咧，佢就会走埋嚟问你，点解我呢轮见唔到你啊 ？Facebook， 我话我唔得闲做。 好啊， 系即系佢系好，即系好多嘢佢都会去搞咯。咁试过有个男同事咧，咁佢就唔系喺公司，即系唔喺湾仔嗰边嘅。咁咧就佢啊喺另外一个 branch 嘅。咁咧个男仔咧又系即系好心地就觉得佢细蚊仔啊，佢长唔大啫。咁但系个男仔咧就唔靓仔嘅，所以就唔使惊佢会中意佢有啲咩误会。咁久唔久咧就喺个 Facebook 度氹佢话点啊？你今日点啊？你今日有冇系咪做咗好多嘢啊？忙唔忙？系咪做得好辛苦咧？嗰啲氹佢啊。咁点知咧？同佢氹多两氹咧，同佢倾多两嘴咧，那个阿低低地咧就 有一次咧，就直头系唔知佢系咪经痛啊，定系咩事？咁佢咧就即系佢都系会有 M 噶嘛，咁咧就 send 个 message 咧，同个男仔讲话佢 M 到好肚痛。跟住个男仔话：哦，咁啊，咁你休息一下咧，梗系咁讲啦，即系。跟住咩？佢自从嗰次之后咧，佢每次 M 嚟咧，佢都 send 一个 message 话俾佢听。 佢好需要人关心佢。哇！但系好彩啫，即系你话佢 send 个 message 同人讲话我 M 到啫，佢唔系 send 费用紧，即系有馅。 我惊佢影相啊，听落。 影相 send 过嚟话：诶，我 M 到啊，咁样咧，惊人哋唔信佢。 佢 attention seeking 嚟嘅。 我觉得佢系咯。 吓，同埋咧，佢有样嘢都几咩嘅，其实佢都几咸湿嘅，因为咧佢好中意摸人嘅，咁咧女仔咧佢就好中意摸人哋手臂啊，即系人哋拜拜肉嗰位咧手臂，跟住摸膊头，跟住唰一声咁滑落你个背脊啊，即系仲要摸住你嗰、那个、那个 bra 个扣嗰个位咧喺度游，喺度 只 系啊只手咧喺你个背脊嗰度游， 咁样咸湿白虎嘅点解？ 系啊，跟住咧，但系好的。意过，佢除咗即系佢女仔就咁样摸啦吓，咁、啊、男仔咧就好得意嘅，男仔咧譬如比较靓仔，佢好中意偷袭啲比较靓仔，同埋咧pat pat 比较圆嗰啲啊，咁咧肥嗰啲咧好大只嗰啲佢又唔中意，佢中意啲官仔骨骨咧，即系阿哥哥嗰啲咁嘅款咧，官仔骨骨又唔会话好高大只嗰啲，佢就啱即五尺八九啊嗰啲，佢啱嘴型。咁咧就譬如佢同人哋 opposite direction 咁样行啦，佢咧就扎加衣过咗人哋膊头，即系大家擦肩而过嘅时候，佢扎加衣就过咗人哋膊头之后，跟住咧就搵只手翻兜就兜人哋啰柚咯，喺下面咁样即系伸只手咁样 偷桃。 是啊，但佢系背着点样咁样去猴子头落去去摸。有一次咧，有个男仔俾佢摸完之后咧，即系跟住先知道中招，咁啊拧住面望一望佢，即系冇理由你撞你摸或者有啲咩意外，你冇理由会撞，即系会即有啲嘢会掂到我两个大髀中间个位啊嘛。都已经觉得系啊，个男仔后屘讲翻俾我听，个男仔同我讲嗰阵啊，都面红啊，你知唔知啊？可想而知佢摸到佢啲重要部位咯。跟住咁我话咩事啊？咁个男仔走嚟同我讲佢，我真系忍咗好耐，我真系想话俾我咩事、啊。佢唔系一次噶啦，我真系冇理由次次都系做，我已经避佢噶。我话佢唔会避人噶，因为佢行路咧，明明条路好阔嘅咧，佢都系要打横行，佢唔会侧侧身去避你。你闪佢咧， 踩你 嗰 啲。 系 咧，系啊，即系好好离谱。跟住咁，我问个男仔话咩事，因为而家个男仔走咗，唔喺香港。 即系完全有做老蟹壳嘅潜质喎。 系啊，跟住咧，佢好夸张啦。佢咁样，佢话跟住佢嗰个男仔直头系学埋佢个手势。点解佢后屘眼尾睄到佢系咁样去偷袭佢？咁我咁点啊？佢我真系顶唔顺，我怕佢咁。跟住个男仔咧，佢知道个男仔同我讲啊，因为你知啦，间公司有几大啊。佢有时每日做行出行入去厕所，可能见到个男仔同我诉苦。跟住之后咧，唉，大镬咯！佢咧就将呢个男仔咧就喺佢心目中嗰、那个心仪嗰个 list 里边咧就剔除咗，即系打咗佢落系啦，打咗佢落去另一个 list， 打咗冷宫 系啦，即系。佢跟住 我谂个男仔应该会好开心喎，多谢晒啊，大佬。 系啊系啊，即系唔使摸佢，又唔使走去骚扰佢，又唔使失惊无神就无端端就坐咗落佢张凳度啊咁样啦。咁跟住咧，你点咧？佢咧就呢、這个男仔咧就即系久唔久佢要翻上嚟嘅，即系佢喺第二啲 branch 度做啦。咁久佢翻上，但系咧每一次咧，那个男仔翻上嚟咧，有时咧就等老细啦吓，老细冇咁早翻嚟嘅，咁有时要开会，咁啊留翻啲时间，因为佢哋好多 case 要跟嘅，即系啲求助啊，嗰啲嘢啦。咁跟住咧，佢咧就好笑啊，那个男仔咧就攞住搭嘢喺个会议室嗰度睇啦，冇人啊嘛，咁啊喺个会议室坐喺度睇文件或者点。佢咧有能本事咧，可以喺出面大吵大闹咧，嘈到个男仔咧顶唔顺，直头咧走嚟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咧？我喺度咧，我翻咗嚟半个钟头咧，我系两个 page， 我吓唔系，你话你英文好快啫，两个 page， 我睇唔到太嘈，跟住后屘咧，跟住后屘个男仔顶唔顺，佢话唉，我顶唔顺啊，我攞沓嘢落街睇，我一啲嘢落得街咁样，咁唔怕啦，呢啲都唔系咩嚟嘅，政府嘢啫嘛。我走去 coffee shop， 我坐低 睇啦，有啲咩你 call 我啦，即係老細返嚟 call 我好。跟住個男仔到老細返嚟啦，咁我 call 佢啦，佢上嚟啦，跟住同我講佢，唉，我真係冇辦法啦，我情願落去買杯嘢飲好過。我話咁你睇唔睇曬？佢你知唔知我落咗去啊？呢段時間啊，我成份嘢睇曬，嗰度成十幾張紙。你諗下佢係嘈到呢，我哋做唔到嘢，同埋佢係失驚無神嘅尖叫啦。咁上一集呢，其實我有講，即係想講一單嘢，就諗起忘記咗，就係話佢媽呢就成日唔放假㗎嘛，因為要成日喺度夾住佢嘛。因為佢媽唔喺度呢，佢又癲㗎喇喎。咁一次呢，就係佢媽唔知唔舒服啦定係咩事。 咦，但係唔係你話佢阿媽呢話人哋啱啱而家仲有人發燒嘅咩？佢唔係話佢唔會病嘅咩？ 系佢话而家唔会有人发烧，但系上次系佢嗰次咧就系佢病走咗咧，因为佢感冒到咧开唔到声，咁我哋好开心，因为你知啊，一个咁霸气嘅女人，如果佢讲唔到嘢，即系等于死咗咁噶嘛，咁佢就顶唔顺，系啦，佢顶唔顺，咁佢就冇得张牙舞爪，会唔会翻屋企咧？咁啊，整翻阿爹爹地喺度，咁啊，爹爹话：诶，冇事噶，妈咪，你翻屋企啦，我喺度。搞掂噶啦，咁啊，我会自己翻屋企噶啦。平时咧，佢放工系自己翻屋企噶嘛，有时咁啊，跟住即系佢都好叻嘅，放工自己去买餸啊、煮饭啊，系咪日日都煮饭，两个都即系煮埋佢阿妈饭带饭。咁我嗰阵时我久唔久会带饭，撞啱咧嗰日咧，佢阿妈走咗之后咧，咁我叮饭啦，咁叮完饭就攞入会议室食啦。跟住咧，佢几岁走埋嚟吐口水我个饭盒度，好彩我冚盖冚饭，系啊。即係佢直頭唔係話走埋嚟借啲嘢咁樣噴啊，佢直頭走埋嚟，咁樣啊，即係人吹生日蛋糕吹蠟燭咁嗰個 action。即係我心諗你冇嘢啊嘛，你兩母女。 真係黐線㗎喎。 係啊，即係佢即係你明唔明？即係卡通到咧， 係 好離譜。咁有時咧， 如果係我真係唔識反應嘅。如果係我嘅話。 我嗰时我哋系个个都避佢啦，即系我直头系咧反应快到咧，我直头啪一声即刻吸翻个盖啦。跟住佢，你知佢仲好晒 啦，系嘛？ 佢仲攞命，就系仲要问我啊，你食饭你做咩冚住个盖？我望住佢，跟住我即刻攞住成盒饭，即刻摆走翻落自己个位度食咯。 但系你已经中晒啦，系嘛？如果系我， 冇佢冇，因为佢行得埋嚟，我已经知道唔对路噶啦。因为平时我食饭，佢唔会咁样行埋嚟噶嘛。跟住咧，就喺个会议室嗰度咧，就喺度嘈咯。但系佢见到佢见到咧。我衰咗之后呢，佢呢就冇追出嚟，好彩。咁其他啲人都有，其他啲人都喺度食饭。咁呢其他啲人都喺度食饭㗎嘛。咁佢就唔敢点样囉，唔敢再喺度搞囉。因为我嗰个已经失败咗啦嘛。咁跟住呢，但係佢就喺度作反啦，喺度叫炒，即係点呀，喺度叫嚷啊，嗰啲各样咯。咁啊，点啊？讲翻佢妈啦吓。咁啊，而家呢啲就系佢个女点样虾我哋啦。咁咧，讲翻佢妈又好过瘾喎。佢妈冇乜嘢做。咁咧就我哋公司咧就基本上就冇人事部喎。咁啊，搵人啊，请人啊嗰啲咧就好 cheap 嘅啫，就喺劳工处嘅啫，喺劳工处登广告嘅。咁啊，有啲咧就人哋介绍咁样啦吓。佢阿妈咧，咁啲人就话：，究竟佢阿妈喺公司做咩？其实佢阿媽喺公司冇嘢做，跟住成日咧就上網，即係睇劇集。咁咧就同埋咧就佢阿媽咧兩個咧就好早翻到公司，咁喺度睇，喺度咧就撩曬啲報紙嚟睇。但咧佢睇，因為嗰陣時我哋要剪報紙啊嘛，佢就睇咧睇曬啲報紙咧，佢又將啲報紙咧咪有 A B C D 版嘅，咩港文版啊、娛樂版咧，佢就整 Q 亂曬。因為佢阿媽睇啊嘛，佢阿媽睇有冇啲新聞，佢又要知先。跟住二嚟咧就有啲咩嘢咧，嗰啲咩贈券啊咩。嗰啲嘢咧，佢又喇叭教剪去剪啊，剪咗先。咁啊，跟住咧就好笑嘅。公司咧就基本上咧就冇 HR 嘅，冇人事部嘅，就係佢阿媽咧就喺度睇噶啦。咁咧就負責出糧啊，乜嘢各樣。但係好得意嘅，佢哋咧就唔會話佢係出支票嘅，但係咧出完張支票咧，佢就即係佢出俾張支票你啦，佢俾張支票你出，但係咧佢就唔會過户啊，即係佢唔會話啊！俾支票你，帮你入埋啦，又唔系人多，但系佢咧就俾一张支票你之后，跟住咧就好似系啊！你有冇出粮俾菲佣咧？试过？ 我冇啊。我冇啊。 通常咧出粮俾菲佣咧，就会搵张纸，就话 I have received 嗰個 monthly。我即係叫佢寫個 acknowledgement 係簽咗，即係佢催人工，驚個賓妹會告你咁樣係嘛？ 係啦係啦，佢好得意嘅喎，佢其實咧佢出咗張支票。嗰張支票有影印啊，或者咩？其實我哋簽收咧，其實可以直頭簽收落嗰張支票嗰個影印本度噶嘛，或者其實佢出咗張支票俾我哋，咁其實已經 OK 啦。佢咧就唔係嘅，佢咧就要我哋好似啲菲傭咁樣嘅，佢咧就印定一扎表，咁啊中間有啲位咧就好似人哋 fill in the blank 咁咧，跟住咧就係啦，跟住咧就佢咧就填之後咧就俾張支票你，跟住你要喺嗰度endorse。咁我嗰陣時咧，我就覺得咁怪嘅，即係你一係就叫就直頭簽落張支票影印本度咪得咯，使咩咁煩咧？整多張嘢，跟住我就多口同佢講，我話：咦，咁你咪要快好多嘢？跟住佢又唔中意我咁話，我話：咦，咁你咪好多張紙咯？咁即係我又即係多嘴啦嚇。咁但係咧，佢媽好得意喎，就算咧即係電腦就唔係咁叻嘅，因為其實係好多年紀大啊，或者即係早一輩嗰啲做政府嗰啲人咧，通常佢啲電腦係冇咁叻噶嘛。咁咧，但佢媽好得意喎，佢媽仲係咧入數咧，係用嗰啲咧好硬嗰啲黑色嘅紅色一條 有個紅色角嗰啲係嘛？ 係啦係啦，嗰啲會計嗰啲簿咧，咁咧就入數咧又係用嗰啲嚟入嘅。咁跟住咧，我哋譬如有時咧出咗錢啦，買嘢啦，佢咧就要我哋出咗錢先，跟住咧齊曬啦，跟住先至可以cam。但佢就話。你哋上嚟 cam 錢咧，我都即時俾翻張支票你咧。但係我哋試過有同事咧，係為咗喺嗰啲branch office 嗰啲叫社區活動中心嗰度搞嗰啲 event 咧，因為嗰係叫非牟利機構啊嘛。咁佢就係啦，佢就話明唔可以賺錢。咁但係咧，但係啲同事走去幫佢出錢咧，竟然咧係要墊資咧攞成萬幾蚊出嚟咯。 哇！萬幾蚊， 即係 但係佢哋搞 function， 佢哋搞 event、搞 function 嗰啲唔會有個 budget 係，即係你有呢啲 petty cash 俾，即係 for 呢個 event 咁樣，你要人哋嘔，即係要人哋墊資墊咗出嚟先，咁你都冇留墊咁多，你都有100幾。 係啊，好多都係㗎，好多，因為咧嗰陣時其實有時咧， 即係 NGO 啦，自己要捐錢嘅。 係啊，係啊，有 獎 cam 唔翻咁點啊？ 佢唔係，佢就同你講 cam 得翻。咁我其實咧，我去做冇耐咧，我都聽到啲同事呻嘅話，淨係俾錢買呢樣買嗰樣，加埋啊，都今個月啊都俾咗成萬蚊啊，我唔得啊，我今次真係要上翻轉數去填張表，叫佢即刻出翻張票俾我。講真，我同你俾咗錢，你出翻張票俾我，我入銀行我都隔一日先收到錢啊。但係佢就覺得咩啊？你哋俾住先咯。我唔會預先俾啲錢你哋㗎，好麻煩入數。我心諗你成日坐喺度冇嘢做㗎啦，即係你可以係。我記得我以前咧做過間公司，就係話有一隻 form 叫 IOU 嘅，就係你填咗張表，問公司攞咗5000蚊，咁公司俾張票你 cash check 你，你攞咗5000蚊之後走出去搞活動又好，整乜嘢又好。有啲公司咧就係話攞咗個錢之後，跟住就攞住嗰5000蚊，跟住買嘢啊、做嘢啊，咁有剩咧多有剩幾多咧，跟住做翻條數咁俾翻公司，即係有剩嘅錢就退翻公司或者cam 多要嘅可以 cam 啊，再 cam 錢咁。但佢冇嘅咯，我試過咧，我初初去想去即係叫上京啦，我想灣仔嗰陣嗰段時間咧就佢要我去買嗰啲HP 嗰啲碳粉咧 ，Lisa 嗰只。我記得咧，我嗰時係每一次買碳粉，即係差唔多一個月咧，我要揞7000蚊出嚟咯。 哇！ 7000幾8000蚊出嚟咯，跟住揞咗兩個月，我頂唔順啦，因為我成日好煩啊！喂，我冇理由成日同你現兜兜同佢買嘢，仲要 係咯 有時咧佢有訂報紙，但有時啲報紙咧嗰度冇啊，或者有啲乜嘢我哋要再買噶嘛，咁咧。又要同佢俾錢買報紙，又要同佢俾錢買碳粉。後屘我後屘就走去嗰間文具鋪，即係佢哋訂開嗰間文具鋪嗰度咧，就同佢同嗰人咧就傾，咁就話長期同佢攞貨，咁咧就所以咧就叫佢喺嗰啲文具嗰度將嗰個碳粉錢咧就入咗文具嗰度送貨嚟，咁佢哋有月數噶嘛。跟住咧，佢老母話我咧點解你唔出錢買？ 分量幾多？點解會出錢買啊？ 喂，我話你點你都要每一個月佢送文具嚟，你咪入佢單。而家佢 同我去揾嗰個價錢都係一樣，點解唔俾佢？我唔會每個月喺我啲奶粉錢嗰度攞七千幾八千蚊嚟同你買碳粉，啱啱先啊？ 系咯， 即系好老土咯，佢老母。 但系佢仲要咁样样 ban 你，即系佢仲要问啊，点解你唔俾住先？屌你老卵讽噶，戆鸠噶。 系啊，老讽噶。喂，我心谂又唔见你两母女自己揞荷包。喂，你人工高过我、哦，有如果真系要揞钱出嚟，都你个 GM 都唔轮到你啦，系咪先？ 系啊，即系我已经兴啊。喂，你人工唔系多，就算我人工多，你冇理由要个伙计个个月攞七千几八千蚊同你哋买碳粉啊？你知唔知佢嗰阵时印嗰啲印嗰啲嘢好多彩色啊？嗰啲咩嗰啲咩 slogan 啊咩嗰啲，哇嗰度幾多錢啊？我後屘好彩，我揾到嗰間嘢咧，即係同嗰個老細傾到，喂大佬，我同你傾到 terms， 你唔多謝我，你起碼呢一個月之後先俾翻錢人哋啦，係咪先？係 咧，仲我幫你攞咗個數期。 係啊，我幫你攞數期，你唔咩不值錢。咁有一次咧就多嘢做得滯，咁即係舉例啦，講翻其實佢老母好多衰嘢講唔曬嘅，咁跟住多嘢做得滯，咁咪收到張 PD check， 咁我就睇唔到，其實就係爭一日嘅啫。譬如今日十五號嗰張票啊，十六號，因為人哋寄票嚟，可能嗰人咧諗住唔會咁快會收到啦，咁咧就譬如十五號佢就寄咗張票十六號嚟，咁我咧就拆咗之後咧，我就因為嗰時太多嘢做，咁啊冇留意，即係爭一日冇留意，我就懟咗落去，點知咧銀行咧就send 咗 message 嚟，就話你有張 PD check。跟住呢，跟住好笑喎、啊、佢第一件事走過嚟同我講話你知唔知你入咗張 PD check 啊？我話係咩啊，我冇留意喎、啊、唔好意思你知唔知要扣100蚊㗎？我係咩你如果係咁樣啊，我睇銀行扣唔扣啦，因為銀行話爭一日打電話嚟同我講，我話咁你叫佢今日先入囉，我話因為其實得嘅，因為你唔相差得太遠，因為銀行打得俾你呢，即係我講真，我尋日入嗰張票係今日嘅，佢今日發現佢都會今日你再同我對一次啦，即係你可以同佢傾㗎嘛，況且下你有頭有面啦，即係我咁意思。跟住佢就話我睇下點呀，我睇下得唔得，如果唔得我扣你人工咁同我講。跟住我咪谷鬼氣囉，我心諗屌你個女履行唔到做嘅嘢，我同你啃埋，我一個人做咁多嘢仲要俾你咁樣。跟住我同佢講，我話咁唔緊要，如果你係要扣嘅咪扣咯，我都冇辦法啦，咁我係我自己入錯，係我自己入錯，跟住我咪嬲尾窒佢咯，我話不過咁好彩一張啫，總言之唔理㗎，你入一張銀行扣我100蚊，我就扣翻你100蚊，你入錯五張500蚊我哋扣，我話唔好意思喎，勞工法例你係唔可以超過某一個， 好似最多300係咪？300定400？ 係啊，300幾，我話你勞工法例你係唔可以扣我500蚊，佢咩唔得㗎？我話唔緊要啊，我話。我话如果真系要发生嘅，大家再去劳工处嗰度查咯，睬佢咯，几贱啊佢老母，即系好乞人憎咯，成日又唔知喺度做乜、啊，跟住咧仲好笑。咁我哋有你知啦，即系有好多偏袒嗰啲嘢都系公用噶嘛，一个 office。咁咧，咁我又要提一提一啲 intern 啦、啊。咁每一间嗰啲机构都有啲 intern， 其实 intern 系搵笨嘅。你做过 intern 未啊？ 冇。 你有冇人做 intern？ 有 intern 咧就好惨嘅 intern。 我啲成绩差，做唔到。同埋我真系觉得系戆鸠咁，因为你叫公司有 加劳工嚟嘅， 你都系为佢攞嗰封 reference letter 啫嘛。 系啊，你知唔知啊？咁咧就我最近咧就其实就都成早两三个礼拜前噶啦，咁啊睇到个消息就系有一个咧就系、是、intern， 咁咧就走去挑机。咁就係佢而家個機構嗰度就做佢係想入去睇下建制派呀嗰啲點樣運作。咁、那個女仔呢就走咗入去就做 intern， 咁呢就佢哋好興呢就即係 intern 呢又自己要畀錢搭車又畀錢食飯、 啊、 就冇人都。 啊係呀好撚 真。即係穩笨嘅穩笨嘅。咁呢跟住呢就佢呢就臨尾呢都會多謝啲 intern 呢，咁呢就會請啲 intern 呢就去食 buffet 嘅，咁應該就喺灣仔嗰間 Lovo 亭嗰度做嗰度食嘅。因為我見到張相我認得條樓梯，咁跟住好笑喎、啊。咁呢嗰、那個人呢挑機點挑機呢就話阿 Madam， 你知唔知呢你個3000蚊呢，即係佢話佢嗰個唔知咩高爾夫球定咩會籍。那個會呢佢冇去呀嘛，冇用呀嘛。咁呢就即係個個月嗰3000蚊佢照俾，但就佢冇去打過一場波嘛。咁跟住佢就嗰、那個人就話 你知唔知咧？深水埗嗰啲阿婆咧，一個月咧要執幾多錢紙皮咧，先至可以有個3000蚊啊？咁佢就好興，咁佢就話已經好唔中意，已經閪面啦。跟住嗰人就話嗰人就話你知唔知咧？你有冇落過深水埗啊？你究竟有冇去過啲板間房嗰度睇過？佢我有落過。不過早個幾年我落過，呢排冇落過，我唔記得啦。咁講已經一講唔記得，已經係反面啦。我唔記得。咁跟住佢話：咁你知唔知嗰啲阿婆咧，一個月咧要執幾多紙皮，要用幾多時間先至可以賣幾多噸，賣幾多紙皮先可以賺到個3000蚊？佢話：我唔知。我話俾你聽，嗰啲錢係我自己，我中意點使都得咁講。跟住咧就話自己唔得閒，咁就走忽就而去啦。咁啊令我諗起咧嗰陣時啲 intern 咧就嚟到咧，咁咧就有啲咧就跟又派去嗰啲 branch office 嗰度學嘢啦。咁有啲咧就好乖嘅，但係咧好得意喎。有啲人咧係同佢做完 intern 之後咧，佢人哋走咧。佢連即係一份紀念品啊，咩都冇啊！有幾個 intern 咯，我記得有三四個 intern 走咧，連嗰張卡咧都係我畫嘅啫，都係我畫，跟住叫啲人簽名送俾佢哋，佢哋冇啊。跟住咧有啲咧就走咗啦，即係即係或者翻返去讀書或者點。跟住咧就因為走嗰陣冇攞文件，即係冇攞嗰張。 但佢會唔會都寫翻封 reference letter 俾人㗎？佢唔俾㗎。 但你知唔知佢嗰啲 reference letter 咧？人哋翻嚟 send email 叫佢寫咧，閒閒地要年半之後先俾人哋咯。 年半？ 係啊，要等年半咯。一味話唔得閒。 佢又冇咁撚忙啊！佢簽我名啫嘛，都係你哋打㗎啦。 係啊，跟住咧，直頭係同啲人咧，同嗰條咁啊 GM 講咧話寫咧，叫佢寫咧，佢話嚇你嚟呢度做 intern， 我哋唔會同你寫嘅。 吓咁我做咩要做 intern 啊？同你戇鳩。 系啊，咁我做咩要同你做 intern？ 佢话冇啊，费事啲人啊，攞住我哋呢封信出去招摇撞骗咩？我心谂， 你有乜嘢俾人呃啊？你有乜嘢值得俾人呃啊？我整嗰个我喺 躲好香咩？ 咪系咯，佢觉得我攞拎住佢嗰封嘢啊，走去，除非我真系搵翻建制派工嘅啫。如果唔系，我拎出嚟，我真系唔敢拎出嚟，我真系惊咩？哇！屌你帮阿二楼打个工，屌啦先真系用乜嘢？你好似佢咁捻样噶？我唔捻敢请你咯， 系啊，跟住咧好笑啊，因为咧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嘅。咁咧有个男仔咧就试过咧系落咗佢哋嗰个分区嗰个垃圾会话嗰个办事处嗰度咧，系等嗰封信咧等咗两年，等嗰封信等真系等咗两年，仲系咧后屘我系要我打电话翻去，跟住就系同搵啲人搭上搭咁。但都唔敢 驚動下。咁你同 佢黑咩？即係係啊，佢就係咁啊。佢你知唔知我？ 慘撚過黑咯，我覺得黐撚線。 我哋啲同事走咧 ，even 我走咧，佢都唔願意俾封嘢。你知唔知啊？我拉屎嗰日咧，我走啦。我喺個喺個做我走啦。拉屎嗰日，咁我坐咗喺度，夠鐘我冇走啦。跟住佢話：你做咩唔走？我話：你唔係拉屎嗰日俾翻曬啲文件嗰啲啊？佢冇噶，我哋唔會俾文件你。我嚇我大佬，我喺度做咗三年。你好簡單啫嘛，你就咁寫我由幾時做幾時，個 last post 係幾多噶？ 係咯。 咁啊，你辭職嗰陣，你個 email 冇寫話你要呢啲letter 啊？我話江湖規矩個個都要啦，乜要辭職嗰陣講明你先會寫咯。 你知唔知咧？嗰陣時我有份工咧係 contract 嚟噶嘛。咁我有份工 contract 嚟嘅，做咗年幾，咁跟住後屘咁我走啦。咁 HR 咧佢會。即係佢會出一份，因為我嗰份工唔係銀行 direct 嚟請我嘅，係 agency contract 咁啦。咁跟住咧 agent 嗰度咧，咁佢話我之後完咗之後咧，咁佢會 send 翻 full reference letter 證明佢我喺嗰間銀行嗰度做過嘢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喺度做嘢嘅時候咧，其實我個 line manager 同埋我老闆咧，佢哋再額外咧再幫我寫多份 reference letter， 跟住講緊係成兩版紙水蛇春咁長，或者講我或者我做得好啊，乜好 appreciate 我做。嘅嘢啊，点点点咁样咯，但系佢呢啲系即系佢跟住真系揾我大老板签名咯，佢系我离职嘅最后一我派完散水饼嘅时候佢俾我噶。 其实啊，正路应该系咁，系佢咧屎忽痕，佢成日咧即系佢根本佢个人呢个心理就有问题，即系佢生理有冇问题我唔理啊，即系其实佢个心理系本身系有问题，佢觉得咧我哋咁巴閉啊！你嚟我度做 intern 未？益咗你，但係心諗，喂，人哋冇收你錢，人哋又冇偷懶， 即系同你做足，仲有 你 好多个， 仲要你俾你个低低地恰。 系啊，就系大佬嗰时诶、有啲诶、做竞选嗰啲咧，喂日晒雨淋，同你咩？喂人哋自己仲叫贴钱出嚟诶、搭车贴钱出嚟食饭，有啲真系做到中暑添。 系啊，你平时仲话要带埋 notebook 翻嚟翻工噶嘛？ 是啊，自己因为佢唔够电脑嘛，喂我心谂你仲想点啊，你写封信俾人哋都应该。跟住呢有啲呢就精嗰啲呢就直头自己 send 个message 落去佢个 Facebook 嗰个 inbox 嗰度，即係阿 Madam 个 Facebook 个 inbox 同佢讲话要信，咁啊阿 Madam 就自己写俾佢。如果你要你经过。 即係阿 Madam 就 OK 嘅係咪 佢 OK, 其实佢某啲嘢呢佢个人又唔係十分衰嘅。 係个 GM 嘅问题啫係咪 係啦係个 GM, 係个 GM 衰啦。咁但係呢好得意喎。佢知道佢个金兰姊妹咁衰呢佢都冇行动喎，好得意喎。即係佢有好多嘢都係好纵容啦。咁上一集又讲过话嗰啲私隐呢，即係譬如话啲人嗰啲码地址呢就搵选民登记嗰个方法去呃人哋啲料。咁但係呢佢哋成个 office, 佢个 office 嗰度呢，即係佢哋嗰度啲人呢都唔係好識去尊重人哋嗰啲私隐喎。咁试过有一次呢佢哋就要请一个 LA。咁咧就另外又係 L.A. 嗰啲叫做 legislative assistant,、啊、即係立法會咩助理嗰啲、啊、L.A. 咁咧就咁啊有一次咧佢就請個 L.A. 咁係人哋介紹嘅，咁啊搭上搭介紹嘅，咁人哋 send 咗個 C.V. 過嚟，點知咧佢嗰陣時當時嗰個秘書啊鵪鶉咧就攞住佢人哋個 C.V. 就走出嚟，就喺我個位嗰度咧就同另外一個同事講人哋啲嘢，咁咧就由人哋幼稚園小學住邊度讀咩書。剔咩科都逐样批评。 吓、啊、哇 ，CV 佢写到咁 detail 嘅，连幼稚园都写咁犀利嘅。 系啊，即系 都仲喺边喺度嗰间幼稚 园。系咯系咯，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佢由人哋即系嗰人又写到啲。 即系人哋张 CV 系嘛？ 系啦，佢即系佢冇写幼稚园，佢就有写佢小学、中学、大学咁一路写落去嘅。因为佢可能佢中间转过嗰啲都系嗰啲都系好出名的学校嚟嘅。咁嗰个鵪鶉呢就攞住人哋个 CV 呢就同我对面嗰个女仔，我嗰时对面有个女仔嘅。咁呢就喺度讲人哋欸咁搞错读呢科唔鬼咁戆居啦。哎呀佢嗰度住㗎喎嗰头有嗰啲咩铺头一个人呢屋企呢系卖嗰啲古董㗎。即系要执到宝嗰啲咁咧，佢卖嗰啲古董啊嗰啲咩嘢，跟住佢喺度话，点去读呢科噶？点，即系跟住我见到佢哋，我话哇，你哋唔好攞住人哋啲 CV 咁样攞出嚟逐样咁样话人哋啦。跟住咧，嗰两个妹妹咧秒我、啊，即系我觉得喂，你哋都唔好咁啦，即系人哋走嚟见工啫。你如果讲真，如果个 CV 可以攞出去同其他人谈论嘅，都唔使人哋专登 send email 俾你啦，啱啱先？即系人哋 CV 系人哋嗰啲私人嘢嚟噶嘛，你冇嚟，即系你唔系即系你工作上需要接触到，你都唔应该攞份 CV 去俾一个无关重要嘅同事去睇噶嘛。咁啊，就我咁话佢啦，咁啊，跟住佢就秒我啦，咁我跟住我谷鬼气啦，即系佢哋嗰阵时都好差噶，有时啲嗰啲嘴脸，咁我就走咗入去同阿 PR 讲，我话佢真系好离谱，佢话佢哋系咪真系好大声？我系啊，我话你知我嗰个位系门口位，佢哋两个仲喺度逐样谈，又话佢吓、啊、住嗰度啊，嗰度好旧咯，啲楼又点？连埋你住边度？读咩科都喺度系，即系你唔应该攞住人哋嘅 CV。我话个同事老细，我唔知道老细会唔会请呢个人做，将来做到我哋同事。未做我哋同事，佢哋已经咁样讲，其实咁样系咪对个同事唔公平咧？跟住嗰个PR 嗰个人就话我明白你讲乜嘢，不过你知咧，而家啲后生。而家嗰啲八九十后系咁，我话唔可以话，因为佢系八九十后而唔去尊重人嘅。我话我几十岁，就算我唔好你读咁多书，我都觉得唔应该攞人哋份 CV 出嗰个人间房去周围同人哋去研究佢嘅 CV 咯。 基本上咧，我帮我啲 friend 揾工，我哋做银行咪好兴咧，嗰啲 intern 都怼份 CV 俾老细，即系走叫做即靠关系咁嘅。基本上我咧啲 friend 咧 send 份 CV 俾我，叫我 send 俾老板啊嗰啲咧，我就净系唔会开佢个 file 嚟望嘅。 是啊，同埋你知唔知佢个名 咧？我唔会咯，起码我唔知其他人啦。 即系我觉得你唔需要咁，同埋佢哋直头系攞，跟住我就同嗰、那个PR 讲，你知唔知如果我旧公司咧有同事如果系咁做咧，炒得噶咯。 就算唔炒得出 warning letter， 你冇理由攞住人哋份 CV 通街遊，就同呢一個講又同嗰個講。 跟住上梁不正下梁歪咯。 係啊，咁跟住咧就到仲好笑。我點解今集要講咧？就呢、這個只不過係伏線啫，而係臨尾咧到我忍唔住啦。咁咪係有一個機會，咁我就同老細講。嗰時我啱啱入去，我就唔知佢咁屎忽鬼。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個同事阿甲同阿月，即係阿 A 同阿 B， 攞住你嗰、那個LA 嗰、那個應徵嗰個 CV 乜乜名，因為嗰個人應該之前係識嘅，但係後屘就未有 CV。咁你知咧，佢做到好似話，哎呀，而家咧我睇得起你啊，你 send 個 CV 過嚟，我俾份工你咁樣嗰啲。咁嗰個男仔我都識嘅，即係我見過嘅，佢未 send CV 之前，咁都同佢有偈傾嘅。咁跟住我就話佢哋攞住阿乜乜阿陳福水嗰張嘢咧，喺度大家喺度氹。跟住你知佢點講？佢話你而家咁樣你真係學啲同事是非啫。我話唔係是非喎、啊、我話呢個係事實喎、啊。佢有啲咩唔妥啊，即係好串咁喎。 即係佢都唔覺得有問題啦。 係呀，佢話你覺得咁樣有咩唔妥。我話 CV 係佢私隱嚟㗎嘛。我話就算係如果同事 B， 如果係佢係 authorized 去知道呢個同事嘅資料，咁一早已經 send email 俾佢，而唔係 send 俾你個秘書啦。但係你個秘書，逢係做親秘書，係咪應該要同個老細好多嘢都要保密嘅？點解佢要將個一個應徵嘅人嘅 CV 專登攞出嚟去同佢個 friend 喺度談論呢？由人哋小學一路談，一路談，談到人哋住嘅地方，談埋你啲家族生意，我話好過分咯。我話咁樣對啲同事唔公平。佢話我同你講，我知你講緊乜。不过我可以话俾你听，呢啲嘢我控制唔到啊，跟住喝我咯，跟住我老板喝我，我前度老板喝我咯，佢话等于啊，我用 Visa 俾钱啊，我去买嘢，我去 shopping 啊，你估我唔知啊，卡 center 啲人咧就会话，哎呀乜呢个女人，呢、这个乜乜名，用咁多钱买嘢噶，呢、这个乜乜名，今个月找几千 Visa 数，呢啲我控制唔到，我睇唔到，我唔在场、啊。咁样 咯，咪炒友咯。如果你谈论 即系 佢 咁样，佢咁样，佢作为一个公司最高领导人，佢系咁样去判断呢件事，调翻转头闹我，即系我去报警。即系如果我系见到一嘢唔对路，个差佬话我唔觉得呢啲咩问题，你嚟报警做乜捻嘢？跟住屌我咯，跟住佢拿住气咁闹我，跟住佢话跟住我唔出声，我有得佢话，话完之后跟住佢唞一啖气，跟住佢就话咁佢系唔系攞住嗰份佢嗰份CV 喺一个好公开嘅场合喺度谈论啦？咁我话佢，我话你知我坐近门口啦，佢直头系拿住份嘢喺我对面嗰个位嗰度，嗰隔两唔够两英尺已经系门口啦，有人出出入入噶。我咁样算唔算一个 open area？ 咁佢先至哑咗，跟住好啦，唔出声。佢话咁得啦，我会翻去，我都唔会信晒你嘅，我会翻去，问阿 GM 咁同我讲，我话你咪问佢咯。跟住咧，好啦，到我佢后屘有冇出佢 warning letter， 我就唔知，我就借知佢可能话过去啦。咁咧有一次咧就出 warning letter， 就因为我觉得佢嗰、那个判断啱同错嗰个标准咧系有问题嘅，即系等于佢觉得咧最近有个细蚊仔咧就做咗呢个 Times 嗰杂志封面咧，佢觉得人哋唔啱，又话人哋即系惹咗好多劣评啊，点点点，即系觉得人哋揾佢做封面就啱啦，所以我要讲翻佢嗰个是非判断嗰个价值观系唔同。佢咧就后屘佢点样咩情形底下系会出嗰个 warning letter 俾佢嗰个秘书咧，就因为。佢个秘书咧， 我哋 系放假咧， 下集再讲啦，系啦，唔使好似个讲晒。 下集再讲啊，好啦， 好啦，咁我哋下集再讲，拜拜， 拜拜。